慢慢静下来， 自己会振作， 经常音乐吧， 谢谢你爱过我的微笑， 你的品味之选， 温柔还残留。 如果你做出了某种选择，就要准备好承担一切后果，即使再苦再累也不要心生抱怨，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。 我不能说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，我不能说这个寒风为何会有黏腻细雨，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，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。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，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，却总剩下眼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，说秋风冬寒恰如我回忆陈年的往昔。亲爱的请你原谅我没有浪漫的恋情，只是我太爱这片土地，当然也爱上了它的天气，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。 夏天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，我是夏天，你是谁呢？节奏不能停歇，每天我们都会听音乐，音乐是什么呢？音乐是人类的灵魂，只有懂音乐的人才会懂得生活。为你奉上好音乐，来自徐若瑄的《蓝色圣诞节》。 又过了一场不变红色的节日，想念一个不想念我的名字，我的快乐在零下十二度迷失，呼出的气总会有你的影子，我用了十种摆脱孤独的方式，开了十种不会失眠的水渍，等待是爱情最和平的样子，等希望慢慢绝望直到心死。Merry Christmas. 我写了好几本沉默的文字，埋藏了好几页苦感的喜剧，总觉得这些可以温暖你手指，用温暖这个字眼多么讽刺。没说，哦，我的眼泪。

没有你听，爱是一份礼物，藏着我的感悟，等待思念入目，想把梦留下，时间它说谎话，写好一道旧伤疤，爱是一封情书，再见再见再见了我的爱，曾以为你尘封，不想不忍不痛，故事的最终，所有心事落空，我们有了懵懂，小情书，送过你小情书，你读的小情书，是我的小情书，我写过小情书，送过你小情书，你读的小情书，是我的小情书。 没有掌声，没有客人，我的眼睛看向黑暗之中，面对黑夜世界

呢，有研究发现，床乱糟糟的人比整洁的人创造力要高出50%，经常迟到的人比不迟到的人幽默感要高出70%，饭量大的人比饭量小的人情商高出90%。研究还发现呢，爱丢三落四的人更淡泊名利，爱睡懒觉的人更具有同情心。哎呦，一不小心就觉得自己优秀起来了呢。 我的梦有一把锁，我的心是一条河，等待有人开启，有人钻过。你的风是那么热，你的吻是那么重，仿佛前生相识，今生再见。 是相爱用尽这一生。

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莫文蔚，叫做爱我的请举手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莫文蔚的嗓音可以得到展示，淋漓尽致的发挥可以尽情的打动你，还有就是她的那种自信，用音乐展示了自己的美丽。一起来听到莫文蔚带来爱我的请举手。 噔噔噔噔啊噔，该发生的没发生，噔噔噔噔啊噔，再完美也不完整，噔噔噔慢慢难，噔噔噔慢吞吞，在美梦成真，快乐也不兴奋。噔噔在等啊等，青春变成鱼尾纹。噔噔在等啊等，失去灵魂的标本。噔噔慢慢慢，在等等慢吞吞，只是点一点成分不能给我。 超级喜欢你跟着我看傻傻的模样，我超级喜欢赚多多钱给你花，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。

light on, screaming I'm ready. But no horses, no carriage. Good name. It's an